Lesson 35. 第三十五课，在海边晒晒太阳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芳芳为什么没度假？ Why didn't Fang Fang go vacationing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本杰明，你们度假回来了？ 是啊，昨天刚回来。 假期过得怎么样？ 非常好，海南的冬天真舒服。 你们做什么了？ 我们在海边晒晒太阳，游游泳，有时候去逛逛街，累了就在房间里休息休息，喝喝茶，聊聊天。芳芳，假期你是怎么过的？ 因为我要参加一个法语考试，所以只能在家准备准备，听听录音，背背生词，做做题。 你的假期过得真充实。